《牛郎织女传》第六回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2020年7月5日，《牛郎织女传·朱明氏》第六回，大分家仅得一牛，小便宜马氏欢心。话说金郎睡到天明，仍牵一牛直往山中去了。家中恶嫂马氏果然应牛之言，暗中买了砒霜放和面内，另作毒金郎之用。到了晌午时分，金郎回家吃饭，走至厨房，马氏指着一碗面令其取吃。金郎一见是面，心中注意，曾记夜间牛告之言果然不错，虽端在手内不敢吞吃。马氏见其迟而不食，即上前打一下，谁知打也不防，面碗打落在地，立时化火一阵闪光，吓得金郎面如土色，又怕马氏打他，急忙飞逃去了。逃到山上，那牛还在山上吃草。金郎跑至牛面前，哭道：“牛啊牛啊，你昨夜所说之言果有此事，幸你预先告知于我，不然你我生死个别。”那牛闻言点头答道：“今日发生此事，你兄不在家中，你故不能回家。到明日午时，你兄准到家中，那时回家去面告，你家兄长自有道理。”那牛言气，也不再言，吃草去了。金郎即应牛言，饿了一天一夜，到次日至午方回。守门老仆连忙告诉道：“小少爷回来了，你兄已经回府，并查问你的消息。老奴已将始末根由禀知大少爷。大少爷此时在后厅怒骂你嫂，你可乘此进去。”金郎一听，一言觐见兄长，行礼已毕，站立一旁。马氏一见金郎回来，肉眼乌珠，恨不能生食其肉。进城即令其先吃午饭，席上问其情由，不一时饭毕，又指马氏骂道：“你这狠心泼妇，端坐昧心之事，我也劝勉多次，不但心不改良，而且更加厉害。足见自古有云，最毒泼妇心。我亦别无他法，只得请母舅到来，分析家产，免致损害无地。我亦不能忘却父亲遗命，又免外人传闻笑柄。弟孙年幼，可着老人家伴他过度，使你这泼妇无从下手。”马氏闻得此言，竭力反对，并不赞成。京城怒发冲冠，厉声冲上前去，揪住马氏头发，纳倒地下，殴打一顿，打得马氏嚎啕痛哭。幸而众家人上前劝解，将京城挪作椅上，又个人慰劝了几句，使得安息。京城走入书房，亲笔写了请柬，命家人去请母舅安云生来府分派家产。老仆领命，拿着一张请帖跑到安云生家中。安云生接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“母舅大人尊见，久未叩寻，如沐西如，自因家门不幸，父母相继辞世，聊有家产，难使内顾之忧。每出经营，多为外物所迫，唯有幼弟在家，屡遭恶嫂虐待。今亦不负家父遗命，好生看待起见。是以帖请大人一御下判，以替生等分派家产为和，特寻金安。”安云生看罢，想到：“妹丈死后遗留幼子，既遭家嫂凌虐，只有分居最妙。所幸大生尚有爱弟之心，这也难得。”想罢，即穿了衣服，随同老仆来到牛金城家中。牛金城迎入大厅之上，酒席款待。吃毕，家人送上茶来。吃茶之间，安云生道：“贤生早晨有书相邀，悦之不胜诧异。而父去世之时，只生存你们兄弟二人， 家产巨富，需要兄友弟恭，夫唱妇和，方可慰尔父母九泉之念。如何欲分析家庭起来？牛津成道，娘舅有所不知，兄友弟恭，生非不知，唯不克夫唱妇随。又时常凌虐幼弟，本不忍出，生深恐幼弟遭悍妇之毒手。安云生又责马氏道：“生习如此生性，却于道理上大有非分。小叔在家亦应好生看待，打骂于他可算恶极，何可令他同牛伴宿？世界上哪有这等狼心狗肺的人？”贤生决意与弟分居，亦是幼弟顾全之一策。我今到来，只好实行此事。说罢，即叫京城取过纸笔。京城遂命家人将文房器具取来桌上，摸浓墨汁，打开家产账簿。安云生即戴上了眼镜，细看一遍，即纸笔挥写道：“立分产书人牛京城、郎兄弟二人，今因家门不幸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外物繁纷，内固多忧，生存兄弟二人，虽然兄友弟恭，不能夫唱妇和，于是分析各居，以免发生意外之事，谨请母舅大人正为分派公正，省得正多撩少，上网保守家产，再兴门庭，以慰双亲昔日之希望，兄弟各执一纸，永远存照。”牛京城、郎同立。马氏坐在一旁，心不甘服，恨不克独吞家产，逐出金廊，侮辱母舅公正分析，那听马氏唆弄，当下即命金城、金廊二人签押。金城随即签了，金廊上前说道：“兄长虽然签了，我不听遵命。”说着一溜烟跑上山去了。金廊不肯签字，在阅书诸君不知是何意见，因金廊有什么事情，定要同牛暗中商量，凡事听信牛言，照意而行。金狼到了山中，那牛已知因时而来，早早摇头摆尾，向着金狼道：“你此时到来，莫非有事相商吗？”金狼道：“正是有事相问，因兄和我分产，娘舅已写好分帖，命我签押，我在一律之间古来询问于你，你想此事如何解决？”那牛道：“我看家产，你亦不必贪图。人生贫富本由天定，何必学那渔夫之信念？你可此刻回去，对你母舅声明，家产全归兄长直受，只领耕牛一口，朝夕作伴，与子衣食而已。坚持二句，可也。”金狼道：“我亦赤手空身，家产丝毫不受，刻下不防，将来有奈何？”那牛跳足道：“我虽畜类，言不虚传，以后自有道理。”金狼见牛如此回答，也不再言，连忙下山跑到家中。安云生上坐立厅前与金城讨论，一见金狼到来，便欣然令其签押。金狼上前深深一祭，道：“多承母舅恩待，生本不该违命。吾知年幼不能执掌家财，暂托兄长收职，我只领取耕牛一口，余则丝毫无干。”云生道：“子鼎父业，理所当然，何能你兄一人承受？既是如此，不如不分。”金狼道：“请兄领受，我想衣食而已，耕牛我领，兄亦不得专权。”云生、京城见其如此一定的主张，只好听从其意，签了字样，进出安云生。唯有马氏心中快活，以为这小畜生自己倒运，将来一世看牛，早晚饿死，我这里却安安稳稳独吞家产，好不快活。 正是青竹舌二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万般不是毒，最毒妇人心。 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六回完。